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吴鱼来了，我是吴进浩。 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婷。 哎，今天呢一块来聊一聊啊，说说自恋的人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那么骄傲嘛，我们开头这首歌不是已经放过了吗？ 对对对，那么骄傲。哎，自恋还真是，可能跟那个骄傲还真有些地方能画等号。 怎么说呢？我觉得你看啊，在我这个90后的概念当中， 哎呦呦呦呦呦， 我 必须把自己， 我这个00后的概念当中呢，就是其实很在我上高中那会儿，我觉得自恋这个词就是频繁的出现，因为之前大家就是觉得它只是一个符号，一个名称，没有什么这个切身体验。后来啊，自从我们有了手机，有了拍照软件之后，就发现自恋这个词儿特别的盛行。 哎，你要这么一说，咱还真有的聊了。你看，像你们这个90后啊，什么00后啊，是这个有了自拍之后，像我们这80后呢，就是有反光的地方，哎，就能自恋了。 车的后视镜，哎，这个车上的玻璃， 车上面都就那车那玻璃都就可以了，不用那后视镜都。还有像那个，比如说消防栓，消防栓的那玻璃， 啊、 对、 啊， 上学的时候因为也没什么镜子，除了这个有一个大学校那个大厅门口呢有一个面镜子之外，哎，有一个对，其他的地方其实班里边真没镜子，女孩儿一般自己拿个小镜子，男士一般都没有，有时候呢只能借女士那稍微照一照啊，对吧？或者是 甩甩头发， 哎，对对，稍微整理一下这个发型啊，哎，你这个你看我最近怎么。基本上我觉得反正这个自恋的人都是有反光的地方，必须得照一下，必须得过一下自己的脸， 得确认一下自己的形象到底是不是符合自己想象当中那个状态。 那倒不是，就是你想自恋的人肯定不是说确定一下，肯定是哎呀我还是这么帅。 哎，但我如果说是我通过有反光的话，我会看哎怎么样，是不是这个头发乱了没有，哦 OK，那说明我还不是自恋的人， 不算特别自恋可能哈。来吧，今天咱们一块来聊的话题就是说说这个自恋的人到底什么样。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1月10号的凌晨呢，有网友就在微博啊爆出了支付宝登录出现安全漏洞了。熟人之间呢，用一方的用户名输其账户之后呢，不输入密码，而选择找回密码的方式，在接下来的认证选项当中输入通过的这个朋友或者是熟人的相关信息，就可以成功的登录了，并可以免密支付。咱来看看啊，这个10号的上午呢，支付宝的工作人员呢也是回复了。他们呢在这一天呢也是早已经获悉了网友爆出的信息，网友所称的这个存在安全漏洞的登录他人支付宝账户的选项呢也是已经被删除了。该工作人员也是说，这个支付宝安全相关业务的工作人员呢正在对此进行进一步的排查，还需要等待才能给出外界以更为详细的回复和解释。 其实我昨天也关注这个事儿了， 哎， 因为大家现在都觉得支付宝就是自己用在手机里觉得很安全哈，突然间出来一个安全漏洞，所以我跟进了一下。也是爆料了一个网友说啊，说这通过支付宝这一个漏洞，陌生人有1/5的机会可以登录他人的支付宝，就是咱们俩没有任何联系，你可以有1/5的机会登录我的支付宝， 你看看，所以说还是真的比较危险。 比较恐怖的是，熟人甚至可以100%登录他人的支付宝。 我估计这也得熟到什么地步。因为他呢，这个昨天我看那个视频的时候哈，他确实有几个这个过程，比如说在你找回密码的时候，他会让你选择最近购买的东西。 哎，给你这10张图片，但是你选择一张就可以。 是一张两张吗？ 一张就可以。 一张就可以。然后还得选一好友是吧？ 对，选择你列表当中的一个好友，也是选择一个。 哦， 认证就可以，所以说这个几率很大呀。 看看，对，所以说这还真是一个漏洞。 就比如说，如果是你，咱们这种同事关系的话，对吧？你买什么东西我也知道。 哎， 你的好友有谁？我大概能猜到会有谁。 你还记得你这个买什么东西？你还真猜不到。 哎，也对，就你个万年不用网购的人。 哎，我一说 一 个特别好玩的事啊，说到支付宝。之前有一段时间，不是大家都在晒自己这2016年的这个网购的经历吗？ 哎，你没有晒啊，我看你。 我真的想晒了一下的，因为我一看，哎呦，我说周围这个富翁还真是不少。一般啊，我一看大部分人都在10万左右这一年。 对， 一年10万啊。 因为他是把你所有的支出还有转账的那些费用全都加进去了，其实没有那么多钱。 收入也算。 对，就是比如说你转账给我3000，我转账给另外一个人了， 啊， 我只是做一个中介， 啊， 那你这3000加上我转出的3000都算作我，一下子就变成9000了。 反正我看我这里边最多的好像有60万的。 哇！ 然后哎，我说这 有好友了吗？ 啊？ 哎，是好友哈，加个记号。 不是不是，我不会拿那个支付宝看好友，我只会用手机看， 啊， 就是那个微信看好友嘛，人家晒的。后来我说不行，我说我也得晒一下啊。然后我就 打开 一看，打开我一 看，嗯， 哎，你猜我这一年2016一年支付宝消费多少钱？ 凭我对你这个网购情况的了解，我觉得能超过5000吗？一打关， 2500块，其中有2000块钱是充这个电，这个给家里边充电费用的。我都想跟大家晒一下，我就跟让你们看看，你看我们这个勤俭 持家好男人， 哎，持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哈？ 嗯， 对，今天咱聊的好像跟这没关系，但是呢，其实咱们要说的是这个支付宝的漏洞哈。这个咱们最后再看看，其实当记者呢，这就用此方法再进行登录的时候，支付宝忘记密码的登录流程呢，已经没有通过朋友信息熟人验证的选项了。但是这个另有网友也是透露说啊，说用户呢在别人手机上登录过自己的支付宝账号之后呢，再次在该手机上登录时，仍然可以找到通过朋友或者是熟人信息登录的选项。这表明呢，该漏洞似乎仍未被支付宝方面彻底的清除。 嗯， 我们也会继续的来持续的跟进此消息哈。 对，毕竟这个支付安全方面还是我们非常关心的哈。 哎， 再来关心一个安全方面的问题，说说这快递单吧。 嗯， 之前我们还专门分享了一期，就是怎么去消除快递单上面这个咱们的信息哈，什么用这个清凉油的，用橡皮擦的， 嗯， 拿剪刀剪的， 嗯， 现在呢，快递单上也用上这黑科技了，姓名和手机号不再裸奔了，这事儿可以来关注一下，看看到底能怎么样哈。 哎， 只有订单对应的派件员可以通过客户端去这个软件扫描条形码，在后台查询到用户的具体姓名，然后按下拨号键和顾客联系。这样的话就是隐去了，一般情况下这个快递面单上会隐去顾客的名字一位，而手机的部分数字会被符号代替。这种隐形的面单现在正在被一个公司推出，在杭州、上海、南京等城市进行试点。 嗯，我们来看看那个隐形面单啊，是将客户的姓名、手机号、地址的部分内容以星号来代替，也是能够有效的避免普通百姓呢在这个寄收件过程当中呢个人信息的泄露。那据了解呢，杭州地区呢已经逐步的推广了隐形的面单这项业务。来自呢这个某家这个快递公司啊，分公司的负责人也是说到了，说杭州地区呢是1月8号开始推出隐形的面单，那位于这个钱江路的一个门店呢也是作为试点进行推广。这个网点呢平时啊一天就有60-70单，到目前为止呢50%的顾客是愿意使用该项业务。那记者呢在门店也是看到了，有位市民呢，这个李先生啊，寄送了一台风扇遥控器，工作人员呢正在通过便携打印机给客户打印这隐形面单。对于被隐藏的信息，业务员呢通过后台的软件获取用户信息，完成派件。 嗯，哎，也就是说他得需要一个打印机给客户，就是我去寄件，因为得有一个这个号码哈，我好确认一下这个物流信息。提前跟进一下， 对， 这个也需要打印出来哈， 也应该贴在上边，因为上面只是不显示咱们的名字和这个手机号码了。 嗯， 而且我据我了解，好像你在咱们往下看，可能还有一个挺方便的事情，就是应该是扫描这个二维码之后，它能直接打电话给这个客户， 哎， 也就是说 就不用在一个手机输入这个号码了。 不仅仅是这一方面，连快递员都不知道你电话是什么。 就 它只能是播出，就像现在很多网约车 还是会隐藏一个号码是吧？ 可能应该是，咱们往下再看一下。 大家关注我看看啊。 哎， 这业务员也是告诉记者，说是只有订单对应的派件员可以通过一个叫做“行者”的这样一个客户端去扫描条形码，在后台呢查询到用户的具体姓名，按下拨号键和顾客进行联系。 你看，嗯。 而且根据了解啊，说这种隐形面单的业务呢，现在只用于这个某快递公司的电子面单哈。 嗯。 大客户和个人呢，通过微信客户端、电话等方式备注使用隐形面单下单的话，但是客户的手写订单是目前暂时不能进行这项服务的。 嗯 嗯 啊，所以说呢，也是这个。希望赶紧的把这项业务啊普及开来，让我们每个人这个姓名啊，这个手机号啊，别在那个快递包裹上再那么明晃晃的出现着了。 嗯。 但是你看咱们就是说是分析一下这个隐形面条要怎么去推广、 嗯、 推广之后肯定是咱们更安全了哈。 对， 但是呢现在它需要一个信息化的基础设施，像这个刚刚说这个行者客户端、 嗯、 还有打印设备这种便携打印机这些硬件要求、 哎、嗯， 而且还需要后台这个操作系统有比较强大的这种处理能力、 嗯、 处理这个大数据的能力，而且这个大数据还是得安全， 对， 否则这个大数据一旦泄露的话我们还是说等于跟之前没什么区别。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事在人为嘛，是吧？需要我们一步一步，最起码我们在已经往前这个走了一步哈。 哎、这看到隐形面单的消息有一点振奋哈。 对，当然了，这个其实我们做的这一切啊都是为了一件事儿， 嗯， 防骗，对吧？就好多这个什么打电话发短信啊，这什么钓鱼网站等等，就这种方式吧，是把您这个卡里边的钱，就是算计你钱包里边的这点钱哈。但是呢最近啊有出现了一个全新的骗术，不打电话不发短信不用钓鱼网站，照样把你卡上的钱全部转走。 真不，哎， 这不太可能是吧？ 不打电话 啊，不发短信， 不点任何链接， 对， 就这种情况下还可以， 咱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哈。这是丁小姐呢，10万多块钱这一账户啊，一夜之间归零了，卡不离身，没接过可疑电话，没点过可疑的链接。原来呢，这个犯罪分子是用黑客软件是这个撞库啊，各类网站把电话号码对应的登录密码扫出来了，哎，再通过自助换号获得受害者的手机卡。哎呀，咱来看看吧，这个其实也是有一些这个方式的啊，比如说他会给你发短信说什么，嗯，这个支付啊，什么快捷支付这个扣款的一共多少钱，然后呢一网通关联手机修改验证码什么什么什么，还是要通过你手机的，对吧、 嗯、 还是要通过你手机，然后呢再有什么一个提示啊，在哪儿什么消费多少多少钱，直接就把这钱给刷走了。 哎，我也是仔细的在看这个，他这个也是这个，我们看到就丁小姐发的这个图片哈， 嗯， 说这个怎么自己被骗的一个过程。 哎， 嗯 嗯，可能就是这个把这个自己的手机号码给直接就那叫什么？ 嗯，撞库，他是说就等于说是拿着他这个、 啊、 就是哎，他应该知道他是手机号啊。 对呀、啊。 哦，他是不知道手机号，只是利用各种的数据去撞库，然后找了一个对应的手登录密码之后，通过登录密码的修改，他会肯定会提示你出现一个手机号。这个手机号大家如果就是通过忘记密码这个服务用过的话，都会发现他这个手机号是完全透明的、 嗯， 会完全显现出来。 哎， 他得到你这个手机号之后，又知道你登录密码、 嗯， 等于说你的账户安全已经受到威胁了。 对，所以说这个提示我们用手机的时候，还是你看。对于我们那种很少网购的人就少了这些麻烦吧，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拿手机支付，对不对、 嗯、 哎呀，好吧，来吧，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的是关于，不是关于被骗啊，说的是关于这个自恋到底是什么样的，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自恋或身边自恋的事情发送过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睁开双眼，我从远方赶来，恰巧你们也在，痴迷留恋人间，我为他而狂野，我是这耀眼的瞬间，天边的刹那火焰，我为你来看，我不顾一切，我将熄灭，永不能再回来，我在这里啊，就在这里啊。 短暂，像夏花一样绚烂。 生如夏花， 一点默契都没有了。 哎呀， 没错，来自朴树的一首《生如夏花》哈。这里正在播出的《乌鱼来了》，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吧，自恋是什么样子的？ 嗯，不要不好意思说出来。但我觉得，如果是真的自恋的话，不会不好意思说出来。 不是真的自恋，不觉得自己自恋啊？ 啊， 我们自恋 我们这样就算自恋吗？ 啊，一点不是啊。 你看 啊，对呀、啊， 会有这种想法哈。 嗯嗯，其实很多朋友跟咱们说差不多，比如说像青丝，他就说。 嗯， 看到反光的物体，就是真的忍不住停下来照一照。 哎， 嗯， 我看到这是空谷足音他说的，说戴口罩的时候就想，这路人应该猜不到我口罩下面是这么好看的一张小脸蛋儿。 哎呀， 可以了，可以了。 咱们换一个话题得了，说不下去了，感觉一会儿这早饭都吃不下去了。 你要是说你戴口罩的时候就是觉得，哎呀，我戴口罩简直帅爆了，那我还能理解。 嗯。 说戴口罩的时候在想，路人应该不知道我这国色天香的一张脸被口罩遮住了呢。 哎呦，这绝了啊。 嗯， 还有这，哎，对，还有这种我觉得也是啊。听说名字长，他说了这个瞧谁都觉得谁丑，就是不承认自己丑，觉得自己哪儿哪儿都好看。 哎，这有点夸张、啊、 世界怎么会有五官长得这么精美的人呢？ 嗯，我看到这个是鱼儿，我觉得找下来这个语气啊，应该是这样的。哎呀，好烦啊！就算是要整容，都不知道整哪里。哎，因为实在太好看了。 哎、 怎么样？咱们这互动都是什么人呀？ 我估计啊，这 发照片过来。 如果说整容的话，应该是 先整一整眼神儿， 先做一个近视眼手术。 对，还有一个就是发对话也挺好玩的哈，喊婷婷，他说了，哎，这是不是认识你？喊婷婷， 哎， 他说这个他爸爸说，哎，咱们家孩子这么聪明，肯定随了我了吧？ 哎呦，这爸爸也挺自恋的。 他妈就说了啊，得了吧，是我教这个教的好。然后 俩人还这个比较上， 孩子就说，真是没办法，还长得好看啊。然后这个父亲说了，哎。那也随我，就是太能吃了，随你妈。 这 母亲就无语 了。这一家三口， 对啊。 啊，我看到这个是美丽的仙女姐姐，你是刚刚改的名字吗？她说呢，在食堂拿到勺子盛汤，我第一反应竟然是照自己的脸。 啊！ 一切反光的物体，勺子应该是后面吧。 食堂的勺子。 对，这个大，而且食堂勺子应该比较大。 不会吧，那勺子用那么长时间，哪怎么会反光呢？ 他就是拿到那个勺子底， 不过 那个勺子的后面， 我真的觉得如果说有这种想法的人，肯定是已经是自恋到极致了。你想当你盛汤的时候，你第一个看什么 汤啊？ 对，肯定看汤，今天喝的是鸡蛋汤啊，还是什么汤哈、啊、看看是粥还是汤。哎，对，肯定看的是这些。人家是拿勺子先照着自己，哎呦、然后后边人家也该开始催了，赶紧 秀色可餐嘛，看看自己饱了、 哎、饱了， 减肥不吃了， 恶心吐了 去 啊。还有贤妻，他也说了，他说我朋友啊走在地铁拿着很多东西，别人帮他弄下行李箱，哎呦，他觉得就是因为他长得太漂亮了，其实不一定有关系。 这也是没事想太多哈。 嗯， 哎呀，我看到这个是嘿，他说呢，说是洗完头发的时候照镜子，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小仙女。 嗯， 哎，感觉自己走个路都拉风，回头率超高那种，肯定不是我一个人吧？ 嗯， 可能每个人内心当中就住着这样一个小女生。 对，其实自恋的人可能就是这样。 嗯， 就是走在哪儿，感觉别看我了，我都讨厌了，怎么天天这么多人看我？会不会这样？西路他说，自恋的人每天心里都在自演自导一部电视剧。就把自己的活在戏里边， 还得是偶像剧。 偶像剧， 就是有很多偶像剧的情节都是这样的、 嗯、 就是女主角是万千宠爱在一身， 哎呀， 男一男二男三男四，甚至路人甲乙丙丁都喜欢她。 对，就是这样的。但是同样啊，这个男一号也是这样啊，对吧、女一女二女三女四女五女六女七，不是也都喜欢吗？ 对， 对， 还有一群看电视的小迷妹们。 哎，所以说这可能就是自己在导演呢，自己导自己这部电视剧，每天一出门。 你刚才说这个男生的情节的时候，我突然间脑海中蹦出来了一个演员的名字。 什么？ 不能说啊。 啊？为什么？ 不太好，不要给我挖坑嘛。 哎呀，最近这个婷婷还真是不错、啊， 智商有点长进是吗？ 嗯，有点长进啊。培培他说，洗澡前十分钟。都是照镜子， 我靠，你们怎么了？还有这是错哥威武，他说呢，我的手机里没有别人的单人的照片、 嗯、 都是我自己的自拍、 哎、全是自己自拍。 哎，现在就是大家看一下自己手机哈、 嗯、 自己的自拍照超过30张的可以举一下手， 超过 30张、就是、手机里留的自拍照 肯定够啊， 超过30张 肯定够，很多人都够， 那就超过100张呢。 哎，对，超过100张我差不多，因为我现在手机里边你看就1000多张照片，你怎么着往里边数，数不出30张照片。 哎，你都不发自拍照片，你自己偷偷拍，拍完存起来是吗？ 对啊，就自己的。哎，自恋的人其实他不会往外这个显露。 就是我是一个含蓄的自恋的人。 哎、看着自己开始流口水，哎呦，太好看了啊！ 不能让所有人都看见我流口水， 嗯、 不太好、 嗯、 是吧？ 太好看了，太好看。不是，一般就是这种人的心里肯定是，哎呦，不能发。你说，万一我发出去，我朋友圈这些单身的女性要 全都看上我、 哎、 怎么办？ 你说在底下回复， 很烦恼。哎， 一个一个回，到底喜欢谁不喜欢谁？哎呦，多烦人啊！ 太烦人了！ 真开心，我怎么感觉跟自己跟做梦似的啊？ 嗯， 挺好玩。今天跟大家来聊的话题就是说说自己啊，或者是别人这个自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赶紧把周围朋友或自己自恋的故事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一段中间广告过后，我们下半时段继续来聊。 人生有风。与您相伴， 源于皇家，出自大兴，中华老字号 永丰酒坊。 新年到啦， 恭喜发财， 好礼拿来。 1到3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询价，就送抱枕被。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九八六。 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无语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江浩。 大家好，我是张婷。 今天说、 哎、这个音乐特别适合，嘿，自恋的朋友们，让我看到你的双手， 一起嗨起来。自恋的朋友，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今天来聊聊，来咱们俩来聊的，其实就是自恋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 嗯。好像有点嗨起来了， 有点嗨起来， 我们要淡定一点。 对对 对，嗨起来，这个自恋。不过刚才真的跟我聊开心了，嗯、就是我想象，就是其实平时不是这么想，但我就想象，如果当我发一个朋友圈或发一什么微博的时候，嗯、所有这个哎呦单身女孩就开始给我回。哎呀， 你这脑补的情节还真挺多的。 又越来越帅了，感觉哎呦，怎么又瘦了，又好看了。 欧巴 啊，这发型 的 简直好看啊！哎呦， 留个联系方式吧。 连你脸上那颗痣啊，都好看啊，还有你这脖子那块褶都好看啊！哎呦，你多开心啊，感觉。对吧， 行，下次只要你发，我们就在下面就组队给你评论，这样 行 吗？ 假的没意思，好吗？今天来聊的就是说是自恋啊，赶紧发自己的互动过来，继续来关注下半时段的资讯。最近呢，可能比较火的事儿还有一个，那位急哭了的外卖小哥， 当时看到这个视频了， 对，心里其实也挺难受的哈， 嗯， 咱们来看看呢，跟大家来说一下一段这个外卖小哥因为送快餐的时候，然后呢，这个超时急哭了的视频，近日在网上也热传了。他叫迎春，是江西人。视频当中呢，一幕也是发生在去年的12月初。当时呢，迎春送餐的写字楼电梯啊，是几乎一层一停，眼看这单就要迟到，他急哭了，最后遭到客户的投诉。那迎春呢，也是入职前有腿伤，不适合北方的这个寒冷，所以他已经去年年底离职回了老家。 嗯，虽然结果有点遗憾啊。 哎 但其实当时看到他这一段视频的时候，有点就挺触动的，因为觉得每一行业都不容易，尤其我们经常会说到就雨雪天气或者普通天气的时候， 对 这些快递员、外卖小哥，他们真的是，怎么说呢，使命必达，而且是争分夺秒的想要把这个快餐也好、快递也好送到你的手中。 对， 就大家多一份理解，多一份体谅， 是这样的。应该就是当我们拿到快餐的时候，说句谢谢。哎，我不记得这事儿是谁跟我说的了。真的有一个快递小哥，然后呢就送快餐的，到家门口之后求求你那个、你能不能帮我点一下那个什么，就是好像因为我不订快餐，不知道就有什么延时还是怎么的、有吧，就是那个客户也能点，对吧，就让帮忙点一下。后来我这朋友就问了一下，说为什么这么着急呀、 因为他每单会扣很多钱。 哎，就如果你真的迟到而且被客户投诉的话，你会被扣很多钱、不仅仅是挣不到钱，可能还得往里倒贴点儿。 对，但其实就是很多这个平台啊，它是这样的，因为我是订外卖相对多一些哈，综合比较几个平台，它都是这样，它是有规定的时间，就比如说这一单，它估计会在40分钟左右或者多少分钟左右送达，如果超时超过半小时要全额赔付，但这个赔付的这个价格包括投诉的钱呢，都是由快递小哥来出。 所以 这样的话， 看看 为什么很多快递小哥很着急？ 对， 但他其实送你一单快递，最多也就是5块钱或者几块钱的这个送餐费而已。 所以说也提示我们，就是 自己其实真的了解自己家周边的这个交通情况， 嗯， 有的时候尤其是在其实吃饭的时候跟高峰时期是一个这个时段 差不多， 这个时候您知道楼下到底是什么交通状况，就是因为知道所以说应该多一些理解，您为什么不自己下去买， 嗯， 不仅仅是因为懒，一方面您知道楼底堵车对吧所以说您在这个时候也是咱们就是能这个宽容一点就宽容一点，而且呢能说声谢谢，跟人家这个快递小哥说声谢谢哈。 对，其实来讲你像我点外卖经验就是你肯定不是特别着急的 啊， 嗯，如果特别着急的话你 肯定自己出去买了， 对，你买一碗泡面，嗯，就特别忙的时候泡面也能吃也能填饱肚子了，或者外卖点完之后等什么时候外卖送过来你才会再吃，反正总之这种情况咱也不是特别着急，就多一份体谅吧。 当然了，从反应方面其实也说咱们快递小哥在路上一定注意安全， 哎，没错， 对吧，在骑车的时候或者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慢一些啊。 我们希望的是快速而且安全的把这个快餐送到我们的身边。 嗯 嗯， 继续往下关注，我们来看看一项调研啊，这个男性呢最不能忍拜金女，女性最不能忍铁公鸡啊， 这又是什么呀？ 哎，这是一项调查，这个男女呢都重视对方的颜值啊，这个今天说咱们自恋嘛对吧，都注重这个外观这个好的人是吧， 嗯， 但是都不能忍受的是对方小心眼儿，男性最不忍受的是拜金女，女性最不能忍受的是铁公鸡啊，男性喜欢本科月入5000身高1.9米到1.63米的28岁女孩，女性喜欢的本科月入20000身高1.75米到1.8米的33岁的优质男。哎呀，相亲的时候你最看重对方的哪一点呢？ 我发现我和大多数女生喜欢的这个身高标准差不多呢， 啊，1.75米到1.80米， 稍微再高点， 年龄也差不多， 嗯， 33岁左右。 所以你看为什么很多人就说这个找不到合适的，因为你们的需求撞到一块儿去了。 哦， 嗯， 有可能。 对，但是为什么男生不喜欢身高再高一点的女生呢？ 我哪知道，我也没参加这项调研。你 这个调研肯定不科学。按我们现在普遍这个身高来讲，我觉得不太科学。 是吗？ 嗯。 啊，人家不是，你看，要求的是28岁女孩，28岁女孩跟你现在这个岁 还差一点， 啊，差多了。你都30多了，你可以跟他们怎么比？ 就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嘛。 嗯，继续往下关注吧。说到这个男士和女士啊，这恋情啊，其实有很多这个求爱的方式也挺逗的。 嗯，哎呦，这事儿看到之后我当时是笑喷了。为了求爱呢，宾利的车主把自己的车标改成一大熊猫。这女神说，哎，这太不成熟，到底怎么个不成熟法哈。这时候最近重庆一个开了700万宾利车主的男子啊，因为自己私自把车标改成熊猫之后被交警抓获了。他说这个，但是为了追一个女孩，我改了一个车标。根据介绍呢，这男子呢是一家投资公司的负责人，他亲手做的新车标呢是女神负责销售产品的 logo， 用此来讨这个女生的欢心哈。女神也表示感激，但觉得他不太成熟。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宾利的车标呢，它会对车里的一些控制系统产生影响。 嗯， 拆完之后，这车再维修起来也得花10几万。 嗯， 你哼什么呢？你哼。 哎呀，看来其实这个女孩不仅仅是不能忍受铁公鸡， 嗯， 要求还挺高的。 你看这个 浪漫了不行， 也不行， 对吧？ 太不成熟， 这个不太不成熟，太成熟了吧又不浪漫。 嗯， 哎呀，说半天其实还得对方喜欢，对吧？ 哎， 嗯，有些事情是这个说不明道不清的啊，不仅仅是这个恋情，其实有时候我们的身体状况也会出现这种讲不出的难过。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过啊，身边有些人呢总是哎呦感觉身体各处的不舒服，有时候哎呦感觉胃疼，有时候腹泻，有时候哎呦头晕，有时候背疼，诸如此类。 嗯， 可是反复检查呢，但是哎查找不到任何的病因，医生也说查不出什么问题，就是感觉自己浑身不舒服，讲不出的难过。转展于各个科室之后，几乎做了所有检查，有时候甚至是多次检查也找不到病因。其实呢，他得的可能是一种心理因素相关的疾病，这就是躯体症状障碍。 这就是 大家还真别觉得危言耸听， 自己想出来的病。 为什么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一条？就因为我身边真的出现了这样一个案例。 嗯， 当时他就是一段时间后背疼，就感老总觉得自己后背疼，揉也不行，捏也不行，针灸也不行， 哎，赶紧得 吃药也不行。 嗯， 然后后来呢，看人医生诊查说没事儿啊，这个 拍了各种片 子，片 子 这对， 嗯， 不论是肌肉还是骨质都没什么问题。后来又觉得自己腿疼，后来发现真的是自己的心理问题。给判断出抑郁症，所以说咱们有的时候 就是仅仅注意我们这外表了，没注意咱们那颗心哈。咱来看看什么是这个躯体症状障碍呢？躯体症状障碍呢是一种这个或多种啊躯体症状为主要表现，患者呢多此这个过对此呢也是过度的关注，并花费这个过多的时间和精力，达到一定的程度成为障碍，故名躯体症状障碍。这类患者的这个躯体症状呢，有些是临床这个普遍的，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的什么这个胃疼啊，什么反正就是身体哪儿都不舒服，更多的是非特异的，部位不固定，性质不明确。比如说，哎呦，我胃里不舒服，难以形容。哎呦，感觉体内呢有一股气儿，这窜来窜去的。你看，就这种， 哎 你就没有办法形容。 这种形容描述，感觉好像总是听到过， 对吧？ 哎呀，就是胃不舒服， 就是胃不舒服， 也不知道哪不舒服。 哎，怎么说不舒服了？是揪着疼，是怎么疼啊？不知道，我就感觉不舒服。 啊就是、后背不舒服， 哎，后背就感觉哪儿都别扭， 老是抻着感觉。 哎，有时候呢，这个患者是自己说不清楚的，医生也听不明白。而这些这个症状呢，往往是不能用一种疾病来解释，导致患者呢反复到多家医院，就其实跟那个逛商场一样，去逛医院，逛各种科室。 哇塞，逛商场一样。 对。 对于很多人来讲，他就是没法排除的情况下，就是各个科室都要去查一查。 哎，咱们来看看，其实这种症状是可以治疗，咱们看看如何治疗哈。 嗯，看看怎么治疗。 嗯。 就一旦被确诊是这个躯体障碍。症状障碍哈，建议早期采用这种多维的治疗方法。治疗方法主要包括药物治疗和心理的治疗。目前药物的选择呢是以抗抑郁药物为主，这种状态去进行心理治疗。而且包括你把这个一般上认为不愉快的一些生活事件、工作压力或者内心的冲突，都是这个造成身体障碍这种症状出现的主要原因。进行心理治疗呢，先去疏导，有利于缓解这个患者的状态，而且帮助他们找到心结，去打开心结。除了这种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的辅助方法呢，还有一些自我调整的方式，比如说打打太极、练练瑜伽、音乐去放松一下， 对， 都可以缓解你这种躯体症状，这种减轻这种状态。 咱们来看看吧，其实这个也不是什么特别可怕的病哈，家里人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咱们来看一下。其实呢，任何这个，首先第一个就是需要我们信任了。因为躯体症状的这个患者啊，其实常常呢是反复检查却得不到病因，家人容易误解为是，哎呦小题大做，你看你怎么这是这么，哎呀这不用这么着急，没事儿啊。然后呢，虽然是多数检查没有明确的这个结果，但是呢不一定是没有任何问题。对吧？所以说家人呢一定要信任，一定要理解，给他的是理解这种帮助哈。 再有就是倾听，这良好的倾听呢有一半的治疗效果。躯体症状障碍的患者呢，就这样的一种抒情障碍，他们不愿意去表达，也不擅长去进行情感表达，非常压抑自己的情绪。所以家人呢最好有足够的耐心去倾听他们的感受，他们的痛苦，而且尝试去帮助他们寻找背后的心理因素。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疗效应该。 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求治啊。怎么讲呢，就是有的时候其实他们是不易观察到自己的情绪，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家人去提醒他，提醒这个疾病有可能是与心理因素有关，所以说指引这患者呢到心理科去就诊。最后呢，也是让我们一起面对这种啊你说不清楚我也听不明白的疾病，相信只要有医生啊患者及家人的积极面对，正确治疗，一定能够战胜这疾病的。 没错， 不是什么大问题。 再来关注资讯，看看公交司机用脚开车，目前已经被警方控制了。这一只手玩手机，一只脚搭在方向盘上调整方向，这是广东一个公交司机用脚开车最近被曝光了。而网友质疑说这个是拿乘客的生命在开玩笑。广东这个交通管理运输局的管理工作人员表示，说是被举报之后，这个涉事的司机已经被警方控制了。当时是怎么想的？这一车乘客呢？ 哎呦，这您只要是一上路之后啊，不仅仅代表的是自己，代表的是一车乘客， 还 有 整个 公路上的交通安全呢，都掌握在您的手里，所以说千万不要再做这样的事儿了。同样是发生在这个公路上啊，这是高速路上，男子呢是拧了几个这个高速路护栏的螺丝啊。 他拧螺丝干什么呢？ 咱来看看，我这是想都想不通。近日呢，这个 一个高速上，民警就发现了一个大叔呢，将路边沿线几百米护栏上的螺丝都给拧掉了，还声称了，哎，这路从我家过，我拧几个螺丝卖点钱怎么了？民警对其批评教育，大叔退还了螺丝，保证不会再干了。啊，也提醒这护栏缺少螺丝会增加事故的隐患，这可不是几个螺丝的事儿了。 对啊，这种护栏有时候是通过摩擦可以减少一些突发事件的这种车的冲撞嘛。 嗯， 您这螺丝拧完了，这护栏咔嚓散了， 哎， 这车又冲出去了，怎么办呢？ 是这样的哈， 所以千万不能干这种事儿。这大爷也真是，哎呦，可以。 嗯，再来看看， 好好受教育吧。 对，同样在路上啊，还有这个特别可笑的事儿呢。这是湖北的一个司机啊，违规被查，然后呢，这个一司机呢买了新车之后，哎呦，没有上临牌呢，这心里已经按捺不住这对新车这种喜悦了。开车我得上街上溜溜去啊，临牌也过期了，是吧？保险估计也没有的， 啊， 什么这反正上车就不是不是上车上街就去开去了。交警给查到了，被查之后他表示那个交警那个要不然咱俩这事私了得了，掏出来5000块钱的红包，希望交警通融通融。交警人家一句话就拒绝了，今年过节不受理。 嗯，哎，没错，为交警点赞。 嗯， 再来说说厉害了，一个小伙子， 哎， 写诗请假回家相亲，领导呢竟然是也是用诗去批准了。哎，这是根据报道说，这家在宁波的小鲍啊，想回家去相亲，担心领导不批怎么办呢？就写诗请假了。哎，写这个诗还挺有诗意的感觉。 那诗肯定有诗意啊。 对呀， 啊， 一叠琐事似春水。秋去冬来落叶随，无可奈何归乡去，道别吉日五日归。 嗯， 就是说这个自己要去请假5天， 哎， 感觉这样要回家。 领导呢，人家也是用那个诗啊准假。 哎， 啊，人家他那不是一叠琐事似春水吗？ 嗯， 领导是这么回答， 还对账了一下， 二话不说过流程，啊。邮报叮当卖卖萌，赶紧回家相个亲，别让大家傻愣愣。 哎， 这是一种这个挺好玩的请假方式， 感觉领导也挺萌的哈。 对， 还抱着叮当卖卖萌。 今天和大家来一块儿分享互动话题，说说这个自恋到底是什么样一种感受，也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休息一下来听歌，薛之谦的演员。 淡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递进的情绪请省略，你又不是个演员，别设计那些情节，没意见，我只想看看你怎么演，你难过得太表面，像没天赋的演员，观众一眼能看见。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在第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收起了底线，顺应时代的改变，看那些拙劣的表演，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延缓厌倦，原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才是考验，没意见，你想怎样我都随便，你演技也有限，又不用说感言，分开就平淡些，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别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没有了底线，顺着别人的谎言被动就不行， 成什么样子才能配合出演？原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都有个期限，其实台下的观众就我一个，其实我也看出你有点不舍，场景也习惯我们来回拉扯，还计较着什么？其实说分不开的也不见得，其实感情最怕的就是拖着，越演到中场戏越哭不出了，是否还值得？去体面，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不在意的样子是我最后的表演，是因为爱你我才选择表演这种成全。 这是首演员哈， 嗯， 其实很多人这个对于自恋来讲，哪里都是我们的这个戏场， 对， 片场， 在哪儿都能演起来，对吧？而且关键不是，其实我觉得，人家都说人生如戏嘛， 嗯， 每个人其实都是演员，但是就像刚才上半时段的时候你说的，就是人家 像你说的那种 自恋， 看着照片之后，自己内心当中就开始上演起来了， 啊，对，就是演必须是那种这个。偶像剧， 嗯 啊，但是呢，像我们这种普通人呢，演起来可能没准是悲情剧啊什么，是吧？嗯， 剧情有一些变化。 来看看啊，这个胖桑园他说，我有一个同学觉得自己是全天下那是最好看的，班里比较好看的女的，他都说，哎呦，怎么这么丑啊？啊，觉得只有自己的自拍是最好看的。 没， 嗯，这就是自恋的了。 这么说，我突然想起我一个同学 啊，你说说。 因为当时的时候是在高中嘛， 啊， 大家都是只能穿校服，但是穿校服很多人还是很自恋，然后就是哪怕鞋上可以有反光的地方都要去看一看自己。 鞋上面哪有反光的地方？ 有一段时间有那种贝壳头还是什么那种鞋吧，它是那种反光镜面的 啊， 然后他也要看一看自己 的形象。低着头， 对， 蹲下之后给自己这个磕一个，然后照照镜子顺便 那么夸张吗？ 嗯，还有这个江江他说了，说这个1.52米的身高啊，这个说因为自己瘦所以看起来比1.6米的我要高，说自己脸小又显嫩，长得这个美，不画眼线眼睛也超大啊，大姐比我大2岁啊，我已经是被经常被认成是高中生了，她大概也应该就是小学生吧啊，这就是说自己估计一个朋友的。 嗯， 哎，你说这样的人可慢慢是不是就没有朋友了？ 这个很难说哈。 对呀，你老这个损别人，然后这个建立自己的这个颜值，有这样必要吗？ 嗯，但是你看很多人都这样，这爱吃饭的人类他也说，我男朋友哈，我夸他一下，可能就说一句真帅或者怎么着的，他就， 啊， 哎呦不虚心接受也就算了，还接着我的话头 说什么 嘚嘚嘚一直说夸自己。哎，意思，哎，你可算找着我了，你知道我这样的人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哎呀你真是三生有幸什么什么什么的， 各种吹嘘自己。我是又软又萌的小二狗，他说很多次回学校啊，到火车站机场啊，大包小包呢都有热心的男孩帮忙拿行李，我住6楼，遇到过一个住7楼的女生直接把我的箱子拎到6楼了。前提是我并不好看啊，而且呢在很多的地方读书晒得特别黑，所以说其实有时候热心肠并不关乎颜值吧。当然了，你这个迷之自信啊，我也没人说你。嗯，人家给说了一下，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好多好心人，人家不是看你颜值，真的是看你这个需要人帮助了啊。 对，还有这个是中意你，他说是有没有看到自己的影子还要摆 pose 的人，我就是这样的人。 哎呀， 我的影子就是与别人不一样。 影子都那么好看，我从影子里边都能看到自己的五官那么美。 嗯， 自己轮廓，你看这高鼻梁，那大眼睛，哎，长头发，长发飘飘，多好看啊！还有脸上那颗痣。 这个影子看不见吧？ 哪儿能看见？但是在人家这个自恋人心中啊，其实在哪儿都有自己。 嗯， 看着你，哎呦，婷婷啊， 啊， 你看你眼镜片里边那个人多好看。 就是一看，哎，戴着墨镜，哎，你这墨镜，你别动，让我看一眼。 别动，哎、让我看一眼。 我真帅。或者拿着手机，哎，有朋友是这样的，就比较搞笑哈。 啊。 你说，哎，给我们拍张照片，他拿着，哎，举起来。自己咔嚓来一张自恋的照片， 找一张自拍的照片、 嗯、 啊，元气少年说有时候照镜子啊，自己越看自己越好看，哎呀，但是呢又有一阵啊，有时越看越丑， 哎， 嗯， 这 故意，我跟你说这是自恋的人， 对，有一段时间对自己要求过高，对吧？ 你一般一天照镜子时间在多长时间以内？ 不太多吧，也就是出门之前。 我估计男士啊，这一天 化妆或者收拾 一天整体的包括洗手时间应该在两分钟以内，就照镜子时间， 嗯， 就是差不多。你早上起稍微的整理下头发， 不忍直视嘛。 你 或者是怕被自己帅晕了，哎呦，我怎么这么帅？ 你非要这么直接的说我吗？你说是前一者， 后一个，后一个，后一个，肯定是后一个。 哦，对，当然有时候也不是啊，我家这个镜子已经被我照裂好几个了，就帅裂了嘛，已经。 嗯 嗯。 哎呀，这接不下去了，怎么办？ 暴力小球球他说了。每当觉得疲惫的时候，绝望，对生活失去信心了，就去照照镜子， 哎， 就觉得我还这么美， 哎， 真是不能放弃自己呀，啊！ 你看这陈一二，他也说了，说是我做错了事的时候呢，我就照照镜子，哎呀，根本舍不得骂自己，怎么办？就原谅自己了。 你看看别人是不是也能原谅你啊？这个伪傻白甜他说。动不动就得发自己的摆拍的照片给这个朋友们看，没事就得拍一张，甭管是自己出去吃饭了啊，这是我说的啊，刚才人家说的只是发照片，我说甭管是自己出去吃饭了，什么这个喝点咖啡去了，上什么游乐场了，这必须得来几张照片给自己朋友发过去，告诉人家，你看我这，你看我最近怎么样，我这头发新发型啊，对吧，我这个新口红颜色呀，我这个耳钉啊，对吧，哎，是不是 他是专门发给朋友嘛，就不是说发在朋友圈， 啊， 是指定发给某个朋友啊， 就是发给周身边的朋友吧， 哦， 嗯，估计得跟大家分享一下嘛。 你看那李芳他说了，说我这辈子唯一的遗憾啊，就是无法亲吻到自己帅气的脸庞，怎么办？ 不知道。 要不你就自己给自己拍个照片， 亲镜子吧， 挂在墙上 啊。这可不能干啊。不过今天聊这个自恋的话题啊，我倒是觉得，其实如果说稍微自恋的人啊，有一个方面是因为自己夸张化了自己这种自信的，其实是好事儿， 嗯， 对吧？因为如果说你是自信的话，你出去之后真的觉得，哎呀，自己气质又好，长得又美，自然那种气质就出来了， 对 吧？对， 其实 自信的气质就出来了。 说到这个就得说到三个词儿吧， 啊， 一个自恋，一个自信， 啊， 再一个自卑。 自负啊啊，没有默契。 自负啊，那自负就是有点夸张了，说实在和自恋也差不太多。 差不多，差不多，嗯， 嗯， 对，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这三点啊，就 还是把握度。 把握一个度，每个人心中当这三点肯定都有，只是说哪个比较爆棚， 嗯， 我当然相信其实这个自信爆棚的人是招人喜欢的，但是自恋过度的人就不太招人喜欢。 就是自恋呢，咱们自己给自己享受，或者你手机里放了100张自拍照一张不发的这种人，我觉得也是可以接受的 啊， 但不要给别人带来困扰就好吧， 哎， 或者影响到自己正常的这个生活，让别人来吐槽你， 困扰别人你就算发个朋友圈了，我们也能原谅你，当然了，就别在别人面前，哎哎呀，婷婷，你看你认识我，你怎么样？ 哎呀， 千万别把自己啊，这种自恋的程度啊，嫁接在别人身上。 嗯， 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拜拜了，各位。 北京时间9:00。